第37集，喝下恶魔之血。 部落成员急切地跟随黑手出发，黑手所说的话使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杜隆坦扫了一眼德拉卡，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对他计划的支持，然后他强迫自己拖着沉重的步伐跟上了人流。一条狭窄陡峭的小路通向那座浓烟滚滚的山峰，半山腰处是一片开阔的高台。在杜隆坦的眼里，那片山体仿佛是被干净利落的一剑切下，完美的不自然。这个想法让他毛骨悚然，最近他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都那么不自然。三片磨光的黑色石板排成一排，半插进泥土里，石板看起来美丽却不祥。兽人们全副武装，带着武器和补给，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山路，都已经精疲力尽。杜隆坦心中好奇，这一切究竟所谓何事？在战斗前消耗战士们的体力毫无意义，也许进攻的时刻会稍晚一些，在他们休息之后的次日。出乎杜隆坦的意料，当所有人都抵达并安静下来之后，出来向他们说话的不是黑手，而是古尔丹。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这个种族还四分五裂，我们当时一年团聚两次，而且只是唱歌跳舞敲鼓狩猎。但现在看看我们，我们并肩而立，各个氏族紧密相连，朝卢氏族紧邻着龙侯氏族，雷神氏族挨着战歌氏族，我们都团结在黑手有力而高瞻远瞩的领导之下，他正是你们选出来统一你们的，为了黑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以及那些选择与我们结盟的存在的庇佑下，我们日益强大，我们日益自豪。过去两年中，我们在技巧与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比过去两个世纪都多，曾经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威胁已经被打破，现在只需要最后一击就能让它永劫不复。但首先我们必须宣誓投身于这一事业，并且领取祝福作为相应的回报。 古尔丹弯腰举起了一个奇怪的杯子，那杯子看上去仿佛是用某种动物的鲸角雕成的，但是杜隆坦从未见过什么动物长着这么大的角，即使是猎蹄牛，它也是黄色的，带着弧度，上面雕刻着奇怪的符文。当暮色逐渐降临时，那些纹路仿佛散发着微光，那杯中装着的东西也发着光。当古尔丹把杯子举到自己面前时，一抹诡异的黄绿色光芒从下往上照亮了他的面孔，映出形状扭曲的阴影。 这是统一之杯，这是重生之杯，我请各个氏族的领袖饮下这一杯，而他则会请自己氏族中他希望接受祝福的人饮下这一杯。这祝福来自于那个对我们无比慷慨的存在，谁愿意第一个上前宣誓他的忠诚，接受这一份恩赐？ 不，不要是他。 你要警告他吗？ 不。 古尔丹，我来。 你总是第一个抓住机会，我亲爱的格罗玛什。 古尔丹微微鞠躬，把装满旋动着绿色液体的杯子递给了格罗玛什。杯中涌起了阵阵热量和光芒，令格罗玛什那张原本就涂满油彩，令敌人惊惧而令盟友钦佩的脸变得更加恐怖。格罗玛什毫不犹豫，他把杯子举到唇边痛饮一口。杜隆坦看着他，紧张地等着接下来的反应。也许送来那封信的人并不是为了他好，也许那是个陷阱。古尔丹几乎没来得及从格罗玛什手中接过杯子，格罗玛什忽然浑身僵硬地颤抖起来，他弯身下去，好一会儿都没直起身来。人们开始担忧地窃窃私语。杜隆坦惊恐地瞪着格罗玛什，看着他弓下的身体搏动着颤抖着。就在他眼前，格罗玛什作为兽人而言，原本有些瘦削的肩膀变宽了，他的铠甲在他新生的强健身躯上吱嘎作响。格罗玛什慢慢站起来，他和过去一样高，但那种绿色的液体重塑了他的身躯，让他更加健壮。他望着人群，杜隆坦看着他安详健壮的脸，除了他的刺青下巴之外，完全是绿色的脸。格罗玛什扬起头，再次发出长啸，他的吼声比杜隆坦以往听到的更加响亮，仿佛是一把声音组成的利刃，穿透人们的身体，把他们切碎，令他们血流不止。杜隆坦捂住了耳朵，就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但他无法把视线从格罗玛什脸上移开。格罗玛什的双眼现在泛着红光。 你感觉怎么样，战歌氏族的格罗玛什低语咆哮？ 我感觉无与伦比，我感觉……给我德莱尼人的血肉，让我撕碎他们，在我脸上涂上德莱尼的鲜血，我将痛饮这些鲜血，直到我喝不下为止。我要他们的血！战歌的勇士们，上前来呀！你们都不会拒绝这种狂喜。 战歌氏族的战士们涌上前去，他们都急于体验他们的酋长刚刚体验过的一切。杯子在人们手中传递，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啜饮杯中的液体，他们每个人都因为痛苦而颤抖了一会儿，每个人都熬过了那阵痛苦，都显得兴奋无比，而且明显更为强大。所有人的眼睛都闪着红色光芒。黑手看着这一切，眉头越皱越紧。当最后一名战歌兽人喝过杯中的液体之后，黑手大喝一声， 让我喝！ 他抢过杯子大口灌下。有那么一会儿，黑手紧紧地掐住了自己的喉咙，但当杯中那蕴含着黑暗魔力的不知什么东西发挥他邪恶的效力时，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早就脱掉了自己的盔甲，因此他的肌肉在他绷紧的绿色皮肤下起伏的生长过程清晰可见。当他最终抬起头来时，眼中也冒着红光。他向两个儿子挥手示意，雷德和麦姆胡乱推开其他兽人冲上前来。杜隆坦看到黑手的女儿格里塞达犹豫了一下，也跟上前去，黑手却制止了他。 没叫你退下，来啊，奥格瑞姆，来和我一起喝。 我的酋长，我不能夺走您的这份荣耀，我是您的副手而非酋长，我也不妄图酋长之位。 我的酋长，您不想要这份祝福吗？ 我也不会允许任何氏族成员去喝。 但显然喝下这种液体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与激情，不喝就太傻了。 我喝了才傻呢。 当德雷克塔尔打算反驳时，杜隆坦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出乎杜隆坦的预料，德莱尼先知维伦的话突然不请自来地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我们选择不出卖我们的人民，使他们遭受奴役，所以我们被流放了。杜隆坦心中深深明白，一旦兽人们喝过这个杯子里面的东西，他们的意志将不再属于自己。古尔丹所做的正是德莱尼人的领袖在他们原先的星球上曾经做过的事，历史正在重演。现在是杜隆坦为了他的人民而公然反抗他的领袖，也许他和他的氏族很快就会像德莱尼人一样成为被流放者。这都没有关系，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意识到现在除了他之外的酋长们都喝过了，他所害怕的一刻就在眼前。 伟大的杜隆坦，泰尔莫的英雄，上前来加入其他酋长们吧，亲自喝上一口。 不，古尔丹，我不会这么做。 你拒绝？难道你认为你比其他人更强？你认为你不需要这份祝福？ 这是我的选择。 也许你氏族中的其他人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你会让他们喝吗？ 不会，我是双狼氏族的酋长，这是我的选择。 你究竟知道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足够多，你永远不会发现我是怎么知道的。 这确实是你的选择，加拉德之子杜隆坦。既然你自己拒绝了这个祝福，那么你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 所有希望接受我们的恩主伟大的基尔加丹祝福的人都已经得到了祝福，把这里当作圣地吧，因为兽人们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变得远比我们天生的更加强大。把这座伟大的山峰视为基尔加丹的王座吧，他安坐于此，注视并祝福着我们继续努力自我进化，以达到自己能达到的最佳状态。 今夜，我们将创造历史。今夜，我们将攻克敌人最后的要塞。我们将把手脚从他们的躯体上撕下。我们将沐浴在鲜血之中。我们将像他们最可怕的梦魇一样席卷他们首都的街道，鲜血与雷鸣，胜利属于部落。 杜隆坦目瞪口呆，今晚他们没有讨论过任何策略。黑手所说的可不是什么小城镇或者村庄，而是德莱尼的首都，这是德莱尼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十分确定他们会比之前更加激烈的反抗，就像困兽之斗。他想起了那些建成的巨大战争机械，他知道黑手已经命令他们开拔，杜隆坦和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往何处。疯狂，这真是疯狂。他看着身边狂吼着的人群，他们的双眼都变成了闪着猩红光芒的一对小孔，他意识到疯狂这个词比他所想的更加贴切。那些啜饮过那个污秽的杯子里的东西的人的确都疯了。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在火边舞动着，他挥舞着刚刚变得更加粗壮的双臂，仰起头，火光照耀在他曾经是棕色现在已经变成绿色的皮肤上。杜隆坦厌恶地看着那些闪着红光的眼睛， 因为恐惧而感到一阵眩晕。这与术士们所指挥的那些被奴役的生物是如此相似，还有那绿色的皮肤。这种绿色已经染上了那些像古恩一样的术士们的皮肤，甚至已经开始染上杜隆坦和他忠心深爱的人的皮肤。他想起了之前收到的那封信的内容，用一种除了萨满与氏族首领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之外，没什么人能看得懂的古老语言写的。信中说，你将被要求喝下一些东西，拒绝，这是扭曲灵魂之血，它会扭曲你和其他所有喝下它的人的灵魂，它将永远奴役你。为了对我们曾经珍视的一切的爱，一定要拒绝。那种古老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来表示扭曲的灵魂，那就是术士们一直操纵的东西，但他们也只能勉强控制而已。那些杜隆坦曾经视作朋友与敌人的双唇中流过的液体，就是一个这种东西的血。杜隆坦看着那些现在不知如何与兽人们连接在一起的扭曲的灵魂，在火光的照耀下疯狂地舞动，然后冲下山狂奔而去，带着扭曲的怒火与能量，杀向这个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城市。